调皮的，眼睛闪亮萌萌的，为你魂不守舍由不得我。一句亲一句歌，一会儿哭又一会儿乐，弄得欧巴神经兮兮的。你是我的妞，你是我的妞，你是我的妞，你是我的妞，你是我的妞，你是我的妞，你是我的妞，你往哪儿走？你是我的月亮，我是地球。你是我的妞，我是你的妞，不可思议，我们就像冰糖爱上秋。你是我的妞，你往哪儿走？不要说我长得像你二舅。你是我的妞，你哪儿都别走。你是我的，你是我的妞妞妞妞妞。咪咪咪咪咪咪咪，你是我的猫咪。咪咪咪咪咪咪咪，来到我的怀里。咪咪咪咪咪咪咪，每天都说爱你。 请讲